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 myradio.hk。 普罗政治学院将于2016年全力推动公投制宪运动，现于2016年3月31日举行公投制宪运动筹款晚宴， VIP 席一席12位，每席30,000元，一位席券2500元，普通席一席12位，每席7200元，一位席券每位600元。席券购买方式请参阅 myradio.hk。 欲购从速，多谢各位支持。 天天天蓝主持谢义芳、沈四海、宋景辉、钱建荣。 好啦，咁啊，嗱，第二节咧，咁我哋讲个马英九就啊，咁啊， 九安之旅， 系在任就出访过12次， 嗯， 啊，咁啊，走访咗呢个即系同中华民国有邦交国咧22个国家，咁啊，呢次咧去中南美去边度咧？去呢个危呢个瓜地马拉同埋呢个， 我哋习惯叫危地马拉， 香港即系我哋叫危地马拉啦，咁啊，佢叫瓜地马拉，咁另外一句就呢个叫咩斯啊，叫做 瓜地， 唔系贝利斯。嗱，呢两个国家仔咧，都系接近呢个墨西哥嘅吓，都系同墨西哥。因为如果危地马拉从呢个墨西哥就接壤添，咁啊贝利斯咧就系同差喺附近嚟嘅。咁啊呢啲小国，咁啊亦都系即系如果我哋 虽然话细，如果我哋瓜地马拉同中华民国原来有好长 好长噶啦，好长噶啦。咁其实呢啲国家咧都系老实讲，我哋讲得难听咧，啲独裁国家嚟嘅。咁啊呢几年叫做好啲啦。咁啊好啦，马英九去呢、這个即系中南美咁啊，咁喂咁嗰都系即系邦交友谊啊，系咪？咁但系喂马啲呢个民进党啊，啲绿营方面咧就哇喺屌到扑街，佢话屌你啊，仲有几十日。即系仲有60几日嘅时间，你都卸任啦！你搞咁捻多嘢做乜柒嘢啊？ 你即系等于有边个啫？嗱，你即系如果咁样讲法嘅话，即系啊奥巴马， 嗯， 啊奥巴马 去古巴， 去古巴，咁你去嚟做乜啫？佢又系准备落台噶啦嘛？ 咁人哋仲 有大半年喎，都11月。 咁你都系看守政府啊？不，虽然佢未就 未选，佢哋到11月先选，咁啊。咁啊！但系即系喂，佢话屌你咁，你仲有几廿日，咁你去嚟做乜柒嘢？喂，嗱，如果我咁睇，佢访问呢个危地马拉、贝里斯咧，老实讲呢啲都系啲国家仔咧，咁邦交睦邻呢啲亦都系应该要做嘅，系咪？你话使几千万值唔值得？就老实讲，就 见仁见智。 咁但系个问题，喂，佢呢、這 个小插曲、啊。 我哋先看看，他访问危地马拉，其实过境美国。 嗯，这个才是重点、啊。 是过境美国，他是、就第一就是他去程过境美国就是去这个侯斯顿。 嗯， 回来就是这个 LA、嗯。啊，这两个都是重镇来的。 没错。 啊，也都即是跟美国的官员都谈过偈。嗯，即是有关于这个南海问题啊、太平岛啊、双边贸易啊。 据讲跟克林顿倾个20几分钟啲， 咁啊，亦都即系倾其他嘅有关于即系大陆嘅即系两岸关系啊。 冇错， 喂，呢啲嘢佢都系同其实同下一咁做嘅啫。咁好啦，咁嗰啲陆营又话，即系关你鸠事咩？屌你咁，你去咪去咯，系咪？你即系呢啲嘢等新政府嚟搞嘛？你去。咁你做完之後，你又去到可能去到咩呢、這個瓜地呢、這個危地馬拉或者貝利斯的地方咧？ 應承收公款點啊？ 屌你咁，你簽鳩曬啲支票冇，我哋要埋單咁。咁、 啊、 喂，馬英九都喂，馬英九唔係咁嘅人嚟㗎啦，係咪？屌你咁，佢都喂佢一上場已經講咗嗱，即係我哋要兩岸關係良好咧，就要同大陸傾 活絡外交， 活絡外交，即係話咧，喂大佬嗱，我哋互相都唔好用錢。去即系贿赂对方，去成即系断交或者去建交。咁啊喺马英九嘅任内咧系冇一除咗呢个金 Gambia 即金比亞嘛，啊呢個金比亞之外，咁呢個同大陸建交喂，佢已經斷咗交， 斷咗交兩年啦，2013年 已經斷交噶啦，咁啊所以本來23個變咗22個啦，咁喂呢啲嘢佢佢係嗱呢個金比亞同呢個台灣建斷交之後咧，佢係冇立即係唔好以前咁呢頭斷，或者根本唔撚理你添啊！我同大陸一建咗交咧。咁你台灣就自不然要自動同佢要斷交噶啦，係咪？佢都唔係咁樣。呢、這個金比亞都係2013年嘅時候就同中華民國就斷交，一直嚟咧都冇同大陸建交嘅嚇。咁、啊、我哋一陣再講啦。我哋先講啊呢個即係佢嗱佢過境美國啦咁啊嗱呢啲喂過境美國其實好緊要嘅大佬。哇！我哋同美國係冇邦交。而他又要用中華民國總統身份去過境美國這個地方，而美國的官員或者一些非正式的官員要找他談話，其實制定一些很多政策、你說他焗鳩蔡英文去承認又得，他為你蔡英文開創一些新的路向去打同你事前打啲關係又得，因為以後都係你蔡英文揸 fit 噶啦，係咪？屌你乜佢同美國佬傾幾撚多嘢都冇用噶，係咪？到最後。佢傾喂，老實講，即係傾幾多嘢都冇用。但係個問題，佢作為一個總統，佢都係好希望即係中華民國同美國個關係都要維持得良好先得㗎。好啦，咁啊，佢到呢個危地馬拉訪問嘅時候，喂，仲當面邀請危地馬拉個總統，喂你，喂兄弟，你嚟 啊520 參加我哋520呢個蔡英文總統就職典禮喎、啊啊，喂，屌你啦！即係我唔知啦，係嘛？即係本來呢、這個呢一講咧，應該最後先講嘅啫。你馬英九啲犬儒嘅性格，喂屌你咩？喂人哋嘅人哋嗰個現今呢個政府啊，想搞鳩你國民黨，屌你咩？你國民黨冚家產仲同佢鋪條好路，即係我都唔知道。 無私，即係你即係比較嚇、啊， 即係人哋已經捅緊你一刀啦，大佬。啊你仲喺度？喂，嗱，同人哋讲，佢唔系捅阿朵，佢冇嘅吓，都系人嚟噶。你都得闲过嚟，咪坐下咯，系嘛？佢冇事噶。喂，边有咁样噶？ 呢件事令我谂起咧，即系当年佢做台北市市长同即系个选举，阿陈水扁做咗总统嘅时候，佢嚟香港访问，系嘛？即系当时有记者，即系都有提问过佢，对即系陈水扁嘅睇法啊，即系个人啊，即系民进党嘅睇法。佢係我哋喺競爭上面咧，我哋互相係對手嚟嘅。OK， 咁但係咧，即喺對外嘅層面上面咧， 佢代表中華民國， 佢代表中華民國嘅，佢係我哋嘅總統，我哋必然需要對佢係有尊敬。 呢個我係同意嘅嚇、啊，即係蔡英文即係當選咗佢520之後，亦都係中華民國的總統。嗱、啊，我都會視佢係總統，因為呢個民選總統，佢只要一日係代表中華民國。我一樣視佢為中華民國總統，係嘛？即係等於陳水扁年代，哇！我哋冇當陳水扁唔係一個總統嘅。當飛彈向住台灣嘅時候，我哋一樣去向嗱，仲係陳水扁年代嘅，我哋一樣去中聯辦去抗議，係嘛？我哋要為一定都會為中華民國去發聲，即係絕對唔係屌抵撚死啦！吳家產嗱，你陳水扁一當轉之後咧，冚家人千鳩幾啲飛彈肥撚住你啦，係嘛？你唔個撲街嚟嘅，我叫屌你中共應該要肥對多幾廿支添。嗱，我哋又唔會咁，係嘛？即係呢個一路就歸一路，呢個係中華民國總統，我哋必須要即係得到，即係我哋都要尊重。 尊敬。 但個問題，你成個黨喺度玩鳩國民黨，係嘛？你玩撚到佢啲咩？即係殘鳩曬，屌你咁又清算佢，又略嗱，譬如又搞呢、這個交接。无呢、這个总统交接嘅一啲条例啊，咁即系里边又即系总之好多阻挠啦，系咪？咁啊，又即系要限制吓、啊，限制总统喺呢段时间咧唔可以做乜，唔可以做乜。喂，冇实讲，即系你话喂中华民国总统嗰个交接期系咪实在太耐咧？嗱、啊，呢、這个可以倾噶嘛？系咪？呢、這个一直以嚟都咁耐噶啦，大佬，因为你当选总统，所以你要改。 係嘛？一直以嚟，由當由嗱以前其實係3月20號 嘅，三月就投票， 三月投票嘅，咁啊到呢個2020咧就係大概兩個月，即係好似美國咁啊，十一月到選舉，咁一月就就職啦，係咪？ 咁啊，因為而家就要配合嗰、那個， 咁你要配合呢個立法委員選舉，所以兩個合併之後就改組咗，就一月初選舉啦，咁所以咧立法委員嘅就任咧就係三月。咁就總統嘅就任咧就係5月中，係嘛？咁所以咧中間呢個 gap 都事實係好耐，咁但係唔係你可以去改， 可以傾㗎呢啲， 可以傾，但係你唔可以因為咁樣咧而即係你話屌你好似國民黨會劈得個爛攤子俾你。喂，嗱第二個唔敢包。馬英九呢啲屌你呢啲人佢點會劈個爛攤子俾你先得㗎？即係呢啲人一板一眼。如果你佢絕對唔會做一啲即係煽鳩你嘅嘢嘅， 甚至乎你即係咁講啊，有憲法規定佢該做啲咩，該唔做，可唔可以做啲咩？ 咁佢哋咪修法咯，想修法咯，等你喂屌總統嗱，喺呢個交接期間咧，嗱你又唔可以做啲乜，你唔可以做啲乜，總之咧屌你咁，你即係你洗毫子呢啲話俾我聽，嗱佢哋行政系統咧係有嘅，佢哋有交接嘅條例嘅，啊總統係冇嘅，咁所以咧佢哋而家即係立法院咧就諗住啊，即係而家六營。过半啊嘛，咁佢哋又只要整多项呢个总统嘅交接，就总之即系喺呢段时间啦。佢如果譬如行政嘅机关咧，佢哋有个代表单位嘅，喺呢段时间咧，即系将呢个行政院嘅所有辖下嘅部门咧，就相对同民进党嘅一啲部门咧，佢有个代表单位大家倾嘅，即系点样交接佢哋啲工作。譬如他做一个重大决策，或者要通过啲乜嘢，或者使咗一毫子，他都要同对方话俾对方听，嗱，我呢毫子使咗边度，等佢知道，等佢接任嘅时候咧，佢会知道咗呢，喂，佢唔使屌上到先至知，喂，嗰毫子使咗边捻度先得噶，我冇理由揾翻前朝官嚟问噶，佢都走捻咗落咗台啦，我睬你戆鸠咩？ 你即系上次我哋都有提到啦，即系而家喺行政单位里边，或者系甚至乎官方里边。所有職位出缺，佢唔會遞補噶嘛，係嘛？即係有人事嘅出缺，就由得佢出缺，咁啊等新政府先再委任噶嘛。咁啊可能會有一個笑話，就係話喺蔡英文上台之後，軍方嗰個升遷嗰個儀式裏邊咧，係。可能是即係最少嘅軍官升職， 陳水扁年代最多嘅， 係啦， 啊咁啊蔡英文年代咧，可能分分鐘咧就最少嘅， 啊，因為嗰啲軍官退役咧就冇提升呢啲軍官出嚟啊嘛，係咪？咁啊按照慣例咧就全部凍結啊嘛，係咪？咁所以呢啲你當然可以傾啦，係咪啊？就係所以你話好啦，嗱，除咗呢啲小動作之外咧，你仲有嘅喎， 嗯。 系嘛？咁啊，包括你頭先所講啦，即係突然間就整個佢哋兩個建交啦，係咪？咁啊，馬英九就話好興啦，係咪？咁好啦， 有咧頭先講啦， 一個前嗱，即係講話，即係而家現有呢20多個國家裏邊咧，根據前外交部長嘅歐洪年咧，即係都有佢都有嗰啲評述係咁講。呢啲大部分嘅呢啲同我哋有邦交嘅國家咧，其實都好想同大陸咧係即係扯上一手嘅，啊，因為如果你同大陸建交嘅時候咧，可能喺經援上邊咧，即係金錢上邊咧， 多啦， 得到更多。 屌你大陸啊，冚家產咁撚多錢係咪？ 即係得到更多。咁但係咧，因為馬英九嗰、那個即係所謂叫活路外交咧，就即係大陸咧就喺暗， 即係兩岸關係良好咁啊！即係大陸唉，算啦，冇撚搞鳩你啦，係咪？咁啊，冇 搞你啦，咁 冇搞到你咁慘啦。咁啊，好啦，我哋又休息一下咧，我哋又翻嚟啦，飲杯水先。